你可以再问几个。 刘医生哑然，这下所有人都明白了，这钟针是在针对任小素了。不过刘医生没有多话，身在孔氏，谁愿意得罪情报系统这些活阎王？他又问了任小素五个问题，结果任小素依然对答如流，毫无瑕疵。如果不是看任小素年轻，刘医生和杨诗若这些心外的专家几乎以为面前这少年是在手术台上主刀多年的老医生了，不说顶尖，但绝对是主任医师的级别了。这时候王晶看任小素的眼神已经彻彻底底的改变了，之前还只是欣赏，现在就像是捡到宝了似的。 啊，得罪了得罪了，没想到小兄弟竟然如此厉害。 任小素听到这话终于松了口气，今天能过关也不是侥幸，自打老许发现那些侦查班组之后，他就觉得自己进城恐怕还会有人来刁难，于是他直接把基础级学习图谱用在了王晶身上。第一张复刻技能是高级手风琴演奏技能，第二张学习图谱复刻的技能是中级素描技能，第三张是高级老年太极拳技能。复刻到这里的时候，任小素差点都绝望了，心想王晶老爷子你也忒多才多艺了吧，而且这太极拳怎么还专门标上了老年俩字，咋的，青少年不能打吗？直到复刻第四章的时候，任小素才终于如释重负，高级心脏外科专业技能。忽然间钟针拿起一份名单说道， 哎，我看你们名单上说的是13个人进壁垒，这里才12个人，还有一个姑娘呢，麻烦让她也来回答一下问题吧。 钟针此言一出，所有人都安静了一下，而任小素则心里一紧。在此之前，杨小锦刻意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连会诊的时候她都安安静静地待在车上睡觉，却没想到孔氏如此严谨，竟是一个都不打算放过。不过任小素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她在想自己该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如果杨小锦回答不了对方的问题，从而引来孔氏的抓捕，那她该怎么办？不用犹豫，肯定是带着杨小锦杀出重围离开这里。至于任务的话，那就只能之后再悄悄折回了，虽然难度会增加许多，但好在孔氏并无人工智能，不至于他们刚刚翻进壁垒就被人发现行踪。现在唯独让任小素担心的是，他们走了，王晶等人怎么办？若是其他人的话，任小素说走也就走了，但这些真正的医务人员被孔氏扣住，说不定还要经历审讯，这终究让任小素有些不安。然而就在此时，旁边的杨小锦声音传过来， 我在这里呢。 任小素豁然回头，竟看到杨小锦不知何时换上了一身白大褂走过来。 谁找我？ 钟针看向杨小锦说道， 啊，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只要你回答上来就没事了，其他人都已经通过了。 任小素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老许随时都准备巨献而出，却听杨小锦跟没事人似的说道， 那就问吧。 你是什么专业的？ 骨科。哪位来问我？ 钟针回头看向一名医生笑道， 啊，王耀王医生，你来问吧，这是你擅长的。 那名叫做王耀的医生点点头， 骨折晚期有哪些并发症？列举三个就行。 创伤性关节炎，缺血性肌挛缩，脂肪栓塞，压疮，椎赘肌性肺炎，骨骼性肌炎，关节僵硬。 对面叫做王耀的医生愣了一下，他说列举三个，结果对方竟是一口气说出六个来。 那石膏固定后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 化脓性皮炎，费用性骨质疏松。 这次又是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王耀接连问了五个问题，杨小锦如任小素一般对答如流，钟针没有放弃，他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虽然看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他如此兴师动众的带了十多位医生出来， 结果一个间谍都没甄别出来，总是有种无功而返的尴尬感。于是钟真又让王耀问了几个问题，可还是难不倒杨小锦。任小苏默默地看着，他很惊讶杨小锦竟能回答得滴水不漏，看起来就像是真正的骨科女医生一样。他在脑海中问宫殿， 杨小锦的骨科专业是什么水平？ 高级。 任小素心中感慨，刚才他还心说王晶多才多艺，其实多才多艺的是自家这位姑娘啊。不过任小素大概能猜到杨小锦为啥会对骨科感兴趣，之前他在88号壁垒学习格斗的时候，那位陆远就专门提过关节技与反关节技是一门艺术，有时候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与人对敌轻轻上手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还能让人脱臼。 陆远还说， 想要学好这两样手艺得学习一下骨科相关的知识才行。那时候任小素回答的是他不用学关节技和反关节技，因为他一般都是直接打断关节。现在想来，杨小锦学习骨科知识应该就是那时候吧，而且学习的还非常系统。对于这个女学霸来说，在学习方面确实比任小素强多了。要知道当初任小素问对方怎么才能数学考140分，对方的回答是少写两道选择题就行，所以这一次杨小锦又给了任小素一个大大的惊喜，对方没有凭借任何外力就通过了孔氏的甄别。最终钟真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哼，看来各位都是有真材实料的，那我这边就不打扰各位了，各位请吧，我代表孔氏欢迎各位的到来，祝愿我孔氏与王氏的医疗水平都越来越高。 王晶笑了笑， 哈，那我们就进去了。 说着他看向杨小锦，在此之前王晶还以为杨小锦只是任小素的女朋友跟着来玩的，并不是从医的。当时王晶心里还有些可惜，出来工作就要心无旁骛，带家属算怎么回事？这大概是王晶对任小素印象里最后的一个小小不满吧。随着任小素治病救人，这点不满也早就没了。然而现在他惊喜地发现，这小姑娘竟然也是从医的，而且好像还品学兼优的样子，于是内心里就欢喜起来。 真是般配呀。 王晶夸了一句便带头上车了。任小素对杨小锦乐呵呵地笑道， 老爷子说得对。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转身上车，任小素隔了好几米突然听到对方的声音飘来， 我也这么想。 钟真站在壁垒外面看着车队驶入，一旁的副手问道， 长官现在怎么办？ 钟真想了想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说道， 还能怎么办？既然确定他们没问题了就不管了，派两个人轮流盯梢，确保他们不乱跑，其余人跟我回秘密监狱继续给我提审王韵和另外那个老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出来之前钟真协调这么多医学专家出来也挺费劲的，但他跟长官说的也很明白，这队伍里很可能有间谍。现在间谍没有找到，对方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他就必须赶紧从其他地方打开突破口立功，这样才不会落人把柄。一旁的副手说， 可那两个人骨头太硬了，一时半会儿恐怕撬不开嘴的。 那就给我玩命的撬，那老头不是怕电吗？就给我使劲的电他。另外一个王韵，就给我上酷刑，我就不信撬不开他俩的嘴。 孔氏情报机构之所以能成为孔氏里的活阎王，本就是因为这群酷吏向来不择手段。杨诗若等人被带来配合甄别工作，也是迫不得已。大家都知道战火已起， 情报机构的权力只会越来越大，最终成为这战争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梁策还是孟楠、王晶，他们之前生活在孔氏壁垒里，所以对外界战争其实并没有感同身受过。在他们的世界里，战争好像就是报纸上的文字，与自己十分遥远。而现在，他们先是在荒野上经历了逃兵，然后这些人几乎可以从这名逃兵身上窥见那场战争的惨烈。是什么让精锐的战士不愿意再上战场，甚至犹如吓破了胆似的一路向南方逃亡？从那时开始，大家就明白这世界要变了。王晶内心也一直在感叹乱世将至。然后他们又经历了情报机构的间谍甄别，那荷枪实弹的情报一处作战人员看起来彪悍无比，而这些士兵的枪口便指向了他们。这一切对任小素与杨小锦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可对这些常年生活在壁垒里的医生们来说，还是太过残酷了一些。任小素刚刚分明看到一位医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生怕回答不对被拉出去枪毙。车队进入壁垒时，王晶在车上叹息道： 哎，我现在也不确定带你们来孔氏到底对不对了。 这又不是您的错，何必因为别人的过错而自责呢？ 小伙子，你表现很好，以前我只是觉得你品学优异，这次经历了大风大浪，才看出你本质里的魄力来。 不得不说，梁策确实表现不错。之前遇到逃兵后，梁策也没哭着喊着要回家，甚至很快就恢复正常。而刚刚回答问题的时候，梁策也镇定自若。在王晶看来，这是一个日后能成为主刀医师的好苗子呀。梁策被王晶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谦虚道： 哪有，我觉得任小素表现比我好多了。 他是表现得比你好一些，不过你没必要跟他做比较，做好自己就行了。 这话听起来就像是任小素是天才，凡人没必要跟天才去比，免得徒增烦恼。梁策哭笑不得，他回头望向后面任小素所在的越野车，心说王老爷子你可真会安慰人呢。王晶笑意盈盈地看了梁策一眼，继续说道： 他是异类，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跟你一样还是实习医生呢，所以你以后只要肯努力就能达到我现在的位置。而他，我也不知道他的终点在哪儿。 成为您这样的医生我就很知足了。 这一刻王晶没说的是，他甚至不确定任小素未来会不会当医生。王晶虽然老了，但他不糊涂。逃兵出现的那晚，任小素把手枪从他这里要走，他记得清清楚楚。为了防止任小素这个新手开枪走火，他还专门检查了一下，枪是绝对关上了保险的。可任小素开枪的时候就已经打开了，一个从没碰过枪的人恐怕怎么开保险都不确定吧。而且现在他冷静下来回想刚刚忠贞甄别间谍的那一幕，任小素和杨小锦两个人是最冷静的。任小素冷静还可以说是天赋异禀，而杨小锦就不应该了。队伍里只有两个女孩，一个杨小锦，一个孟楠。此时孟楠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一言不发，王晶和梁策都能看出来，刚刚面对情报机构甄别之后，孟楠这会儿还心有余悸。所以对比之下，杨小锦的表现让王晶明白，恐怕任小素和杨小锦进入三一学会的队伍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王晶还在想，这俩人看起来那么年轻，来孔氏的任务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吧。若是他这一路上悉心教导，说不定能把任小素和杨小锦拉回到医生的正途上来呢。车队在31号壁垒里行驶了30多分钟便停下了，前方杨世若 从车辆上下来说道： 王老爷子，这就是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住处，稍微有些简陋，如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您多见谅。 任小素朝住处望去，这分明就是一栋连排别墅啊，占地怕是要有1000多平的样子。王晶感慨道： 哎，还是你们孔氏的医院赚钱呢。 您开玩笑了，咱们交流会议将于明天下午召开，连续7天时间，今天您就好好休息，咱们明天见。 嗯，好的，承蒙招待，非常感谢。 说完双方道别，梁策等人一进别墅便感觉热气扑面而来。 竟然还是有暖气的屋子啊。 好了，大家早点休息吧，明天下午还有会议要开，这才是我们来孔氏的正事。嗯。 任小素与杨小锦拎着行李箱往楼上走去，整个打通的连排别墅足有17个房间，足够这么多人住了。梁策看着两人上楼的背影，心中一片羡慕。上楼的时候，任小素趁着其他人还在参观，便对杨小锦说道： 等夜深了，我要出去一趟，外面只有2个人盯梢，发现不了我，到时候如果这里出什么状况，你多照应着点， 必要的时候使用黑弹。 对，真遇到危险了敞开用。 杨小锦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今天倒是挺大方嘛。放心吧，除非遇到棘手的超凡者，我不会乱用的。 任小素这会儿当然大方了，之前离开王室的时候，他的感谢币就已经达到了3000多枚，今天上午又在孔氏集镇会诊，感谢币都快要突破4000大关了。如果单以杨小锦的实力来计算数据，这就是40名超凡者的性命，谁也躲不开的。当然实战肯定不会尽如人意，总有意外发生。半夜的时候，任小素将窗帘拉开一条缝隙，待到他再次确定了别墅外的盯梢位置，便在别墅里寻到了对方的视野死角，从别墅1楼的厨房窗户翻了出去。别墅里任小素隔着各个房门都能听见里面的呼噜声，恐怕没人会想到这别墅里会藏着任小素这样早就名震超凡世界的超凡者吧。夜幕中，任小素戴上兜帽一路向北走去，那里是大忽悠与他约定的地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夜晚12点，街上孔氏的巡防部队正分散在壁垒各处，孔氏现在正处于战事，即便31号壁垒未除孔氏腹地，也保持着2级警戒。要知道北方已经有一座壁垒被火种打掉了，防线也只剩下一条，31号壁垒距离防线不过170公里，一旦北方再有一座壁垒告破，那么火种公司的装甲部队很有可能会向南方长驱直入，到时候31号壁垒也未必有多安全。这恐怕才是孔尔东最生气的地方，王运送来个硬盘，竟让整个孔氏陷入了危险境地。火种为了这一天一定筹划了许久。忽然间，一名街道上的巡防人员抬头看向头顶， 感觉好像刚才是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另一名同事跟着抬头看去， 别多想了，什么都没有。 建筑楼顶的天台上，任小素趴在地上确认这俩人没有发现自己，才继续向北行进。任小素在记忆中思索着骊山北路的方位，之前大忽悠让人给他送去了31号壁垒的地图，并告知他在一家小小的理发店外接头，然后具体商量如何营救王运。此时夜晚的孔氏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有也都是孔氏的人，驻扎壁垒内部的部队负责巡防，秩序司则是配合联防。战争一到，孔氏部队自然而然地就接手了所有的防控工作。不过如今以任小素的身手， 在屋顶飞檐走壁不在话下。到了骊山北路后，任小素再往东走，直到他看见一条小巷子口，才往里面拐去。这里已经跟大忽悠来时不太一样了，理发店关门，外围被情报机构拉起了警戒线，一名作战人员在楼下虎视眈眈的站岗，整栋居民楼都贴起了封条。居民楼里的居民已经被情报机构带走了，挨个审讯。这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权力所在，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任小素皱起眉头，不过他没有立刻转身离开，反而继续朝警戒线靠近过去。那名负责警戒的作战人员已经发现了任小素，他把枪口对准任小素冷声道， 不要再靠近了，双手抱都趴在地上。 结果任小素继续往前走，并说道， 我给你算个命吧。 那作战人员愣了一下， 大兴西北， 大兴西北。 作战人员忽然放松下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只信封递给了任小素， 这是大忽悠让我交给您的，他说事情都写在信里。 好的，辛苦了。 为了大兴西北，这点辛苦算什么呀？ 任小素正准备转身离开呢，听到对方如此激动说话，脚下差点没走稳。他寻思着大忽悠这些年到底给多少人算过命，忽悠过多少人呢？在此之前，大忽悠早就知道这里的情报线人已经被秘密抓捕了，他来这里不过是为了进秘密监狱而已。所以之前情报机构的抓捕，还有大忽悠脸上种麻醉针，都是大忽悠在演戏罢了。而他给任小素留下的接头人员，也正是他不知何时培养出来的，竟渗透进了恐氏情报系统之中。大忽悠让王玉想办法传递消息出来，正是交给这位负责现场警戒的作战人员。说实话，连任小素都没想到大忽悠不仅算命硬核，就连传递情报的渠道也如此的硬核。任小素往别墅方向走去，他拆开信封看去，这信里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忽悠和王玉现在都被关在秘密监狱里，原本大忽悠这个蠢货打算直接强行带走王玉，结果进去了以后才知道自己准备工作不到位，不知道秘密监狱的闸门已经更换，不仅加厚，还增加了一道闸门，而且两道闸门之间还埋设炸药，起爆器就在现任情报长官手里。希望外面的人别和大忽悠一样蠢，再犯类似的低级错误。任小素看到这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就愣了一下，不是说他大忽悠是蠢货，而是信里的原话就这么说的，这让任小素有点拿不准，这信息到底是谁传递出来的呀？难道不是大忽悠吗？为啥字里行间好像非常鄙视大忽悠的样子？第二件事情则是王韵的要求，他可以去大兴西北，也可以为西北事业奋斗终生，但前提是必须去另一个监狱里救出他的200多号兄弟，大家要走一起走，要死一块死，绝不独活。看到这里，任小素差不多明白了，这信息恐怕是王韵传递出来的吧。于是任小素顿时感觉这王韵和大忽悠在秘密监狱里的关系真是令人忧虑啊。不过任小素与大忽悠想的一样，这救王韵看起来简单，可算上那200多个兄弟就有点难了。首先，想要从一座监狱里救200多个人出来，这就跟拆一座监狱的难度差不多了吧。然后还得在围追堵截里把人给送出去，更是难上加难。而且这边救完了200多人之后，王韵所在的秘密监狱那边肯定会加强防范，到时候救人可就危险了。所以自己这边得计划好救人的先后顺序再说，回去跟杨小锦商量一下。正思索间，任小素忽然停住脚步，翻身跳下了楼顶。一枚子弹从3点钟方向过来，正正打在了任小素原本的行进路线上，是狙击手，在300米的位置。狙击手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红葫芦附近发现可疑目标，应该是超凡者高手，我狙击失败了，请求增援，重复，请求增援。 任小素单手挂在天台的边缘，皱起眉头。他没想到这31号壁垒的防范措施要比想象中还要严密，竟然还有狙击手在高楼楼顶警戒，狙杀一切可疑人物。那自己现在怎么办？杀了这个狙击手吗？任小素暗自摇头，他现在就算杀了这个狙击手，也对大局没什么影响，反倒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身份暴露，到时候王晶等人可就惨了。想到这里，任小素直接跳到了街道上，全力朝别墅的反方向跑去。他已经听到了车辆行驶在安静街道上的引擎声。原本寂静的31号壁垒忽然热闹起来，几乎是同一时间，数不清的作战人员开始往红葫芦汇聚。现在本来就是战时，整个壁垒的巡守人员的神经都紧绷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闹得满城风雨。若是发现了目标还没抓住，那恐怕今晚负责巡守的部队自上而下都要背上处分了。越野车穿行于街道，还有好几支机动部队直接在交通要道上设置路障。壁垒里的居民都被惊醒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以为火种公司已经打到31号壁垒了。最神奇的是，有些壁垒居民竟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穿着秋衣秋裤跑了出来，然后直奔最近的商店，想要抢一些粮食生活用品。这些壁垒居民出来后，和楼下街道上的巡逻部队大眼瞪小眼，然后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又退回了自己家中。任小素没有恋战，他先是向北狂奔，而后绕了很大一圈才朝着别墅区折返回去。此时一条街道上两名秩序司的联防人员向着红葫芦的反方向跑去，其中一人说道： 我敢肯定，我刚才绝对看到一个黑影从头上飞过去了，我说了你还不信，看现在出事了吧。 另外一个人恨铁不成钢的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上： 你这不是扯淡的吗？我也看到了，但是我不想死。 什么意思啊？ 咱们秩序司拿的薪水又没有部队高，这种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人是我们能招惹的吗？也不想想，万一你喊出来他直接跳起来杀人灭口，咱俩能跑得了吗？ 这好像也是啊。 话说到一半，说话之人浑身打起摆子来： 啊，你看前面那人。 正停下脚步辨认方向的任小素听到有人说话，于是他面目笼罩在兜帽中，转头看了这俩人一眼，然后那俩人顿时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今晚天色好黑啊。 是啊，怎么突然起雾了呀？什么都看不见啊。 任小素瞥了两人一眼，测算了一下彼此的距离，心中默默计算着什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逃亡出现的比较突然，不过任小素并不慌张。这会儿看到任小素的俩人正一边背对着任小素的方向走着，一边小声嘀咕道： 哎，他走了吗？要不你回头看一眼。 你他妈咋不回头看一眼呢？万一他就在咱俩身后呢？ 你就看一眼嘛，看一眼又不会死。 突然间两人背后响起任小素的声音： 别争了，要不你俩一起回头看一眼。 这俩人反应也是迅速，听到身后的声音便打算拔腿跑路，可还没等他们撒开腿呢，就感觉眼睛一黑，同时被打晕在地上。任小素默默地捡起俩人身上的对讲机，捏着嗓子说道： 英雄山路172号，发现可疑人物，重复，发现可疑人物。 说完，对讲频道里传来嘈杂的人声，而任小素则迅速爬上一栋高楼，默默地看着英雄山路172号方向。他此时与英雄山路相隔400米左右，在巷战之中，这已经算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了。任小素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在最好的视野看看31号壁垒的巡逻部队是如何反应的。只见对讲机发声之后， 壁垒内部的巡逻部队快速集结，之前还有一些按兵不动的巡逻部队，这会儿也都向着英雄山路出发。任小素拿出狙击枪来，瞄准600米以外的一辆越野车，扣动扳机。子弹穿过长空，击中了车子的油箱，轰然一声巨响，燃烧弹的作用下，整辆越野车都化作了火团。任小素在对讲机里吼道： 英雄山路以北有车辆遇袭，重复，英雄山路以北有车辆遇袭，对方只有一个人。 这车辆的爆炸声就像是点了马蜂窝似的，一些藏在暗处的机动部队终于按捺不住，倾巢出动。而始作俑者任小素则在这火光之中悄无声息地回了别墅。那些负责围追堵截凶手的部队根本没能找到任小素的踪影，几乎全都奔着英雄山路去了。可是就在任小素以为孔氏部队不过如此的时候，他在回去的路上竟然再次观察到了一些仍旧按兵不动的机动部队，而且都虎视眈眈地警戒着，连个聊天抽烟的人都没有。还好他回去的时候依旧谨慎，不然可能就要打一场遭遇战了。他默默记下这些人的位置，以免之后阴沟里翻船。然后任小素心中叹息，这孔氏负责卫戍31号壁垒的必然是精锐部队，想从一个监狱里救出200多人来更难了。不过今晚还是有收获的，任小素确定了这31号壁垒里最少有一个旅的兵力，算上暗处的说不定更多一些，可能是一支加强旅的样子。而且他也大概明白了卫戍部队的围剿模式，也算是给后续行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吧。就在任小素翻回别墅不久，意外突生。任小素透过窗户看到外面忽然亮堂起来，那是数十辆车停在了别墅门口，而且这些人到来后并未急着敲门，反而先包围了整栋别墅。经此变故，别墅里所有人都走出了各自的房间。杨小锦默默地看了任小素一眼：你被跟踪了？任小素摇摇头，表示应该不是。杨小锦默默地站在窗边，透过窗帘的缝隙打量着，他小声说： 不是卫戍部队，应该是情报机构的外勤，一个连的兵力，硬闯的话直接从北方突破，我确定他们的指挥员了，可以先把这个人杀了再突围。 一旦打起来，我先用老许来分散他们的注意，然后突围，不过先等等看，我认为他们只是怀疑而已。 只是几句话的功夫，俩人就定下了作战计划，不算太详细，因为彼此都信任对方的随机应变能力。说实话，如果不是忌惮这孔氏的后续增援，他们俩可能会决定把这些人全杀了再说。只见外面的作战人员已经包围了别墅，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走上来敲门，在他身后则是全副武装的外勤作战人员。敲门声在别墅外面响起，别墅内所有人都来到了大厅，然后看向王晶： 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孔氏要把我们都给抓走吗？ 说实话，之前在城门口被指控队伍里有间谍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点慌了，现在又遇上这种事，整个别墅都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包围，不慌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是治病救人的医生，或许在手术台上都能临危不乱，但他们确实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所有人都清楚，这些孔氏军人不像是在跟他们开玩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听着外面的敲门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过去开门。 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就配合他们，看看他们想要干什么。哎，你们站得靠后一些，别被误伤了。 说着，王晶便打算去开门了。一名中年医生想要拦住王晶，说自己去开门吧，结果犹豫了一下，也没勇气开口。梁策咬咬牙准备挺身而出，可是他却发现，有人比他快了一步。任小素拉住王晶的胳膊： 老爷子，你这么大年纪了，别去顶这种事情，我来吧。 而且我觉得未必有什么危险。如果真是抓捕的话，就不用如此礼貌的敲门，肯定是破门而入了。 梁策等人全都看向任小素，他们没想到这个时候，看起来年纪最小的任小素会突然站出来。杨小锦也诧异地看了任小素一眼，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而是立刻进入了准备战斗的状态。任小素走去打开别墅大门，外面的黑西装年轻人看到任小素笑道： 你好，我是情报一处的临时负责人裴文杰，深夜造访，深表抱歉。 敢问您来这里有何贵干？ 我能进去说话吗？外面还有点冷。 当然可以。 任小素说完便让开了身子。只是裴文锦并非一人进入别墅，跟着他的还有一整支30人作战班组。这些人默契地鱼贯而入，进入别墅后立马占据了各个通道，然后肃杀助力着。裴文锦进入别墅后先跟王晶握手： 久仰王老爷子大名，希望这次拜访不要太过唐突，您请坐，我们还要在这别墅待上好一会儿呢。 说着裴文锦邀请王晶一起在沙发上落座。任小素在一旁好奇道： 之前招待我们的不是那个叫钟真的长官吗？他去哪儿了？ 钟真长官在刚刚突发事件里殉职了。 任小素顿时愣住了，他原本只是随口一问打个岔，却没想到会是这种答案。这下连王晶都忍不住好奇了： 明明白天还见过他呢，怎么晚上就殉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裴文锦紧紧盯着王晶的眼睛： 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呢？ 王晶坦然回事，他是真的不知道。裴文锦观察着王晶的表情，发现没问出什么来，便解释道： 今晚突然有一位高手在我孔氏壁垒前行，被我方巡逻部队发现后就大开杀戒，钟真长官在赶去的路上被敌人用燃烧狙击子弹打爆了车子，他死在了车内。 这下任小素都无语了，他只是随手打爆一辆车，想要把孔氏部队都吸引过去而已，怎么直接就给钟真打死了？这钟真也忒倒霉了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所以这裴文锦是孔氏临时受命的情报一处处长。任小素知道情报一处管内部，情报二处管外部，三处则是个纯粹的暴力机构，提供火力支援。裴文锦看向所有人： 所以壁垒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必须彻查原因。各位出来31号壁垒就出了这么一遭事情，我们虽然感觉各位都是正经医生，但也必须例行调查一下。 啊，这个我们理解，不过我保证这别墅里的所有医生都不可能是裴处长口中的罪犯。 行，您能理解当然是最好的。 裴文锦站起身来对别墅内的士兵说道： 搜查所有房间，查看可疑物品。 说着士兵都冲了上去，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任小素大概明白他们在找什么，狙击枪。不过任小素好奇，例如狙击枪这样的大物件，如果藏在别墅里肯定特别显眼，罪犯不可能用完狙击枪再背回来啊。裴文锦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就算狙击枪再贵重，这时候也没人会随时带在身边了。没多大一会儿，楼上的士兵就全部下楼集合。班组长汇报道： 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搜索附近方圆1公里，看看是否有可疑物品。 裴文锦说完便走出了别墅，王晶跟在裴文锦身后，任小素也跟了上去。眼瞅着这位裴处长出去以后就在别墅周围溜达，王晶也闹不明白这裴文锦在干什么。这时候任小素看到裴文锦细心地看向每扇窗户外的窗台， 他顿时明白了，这裴文锦是在看有没有人从别墅里翻出来过。那窗台落满了灰尘，只要有人踩踏，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而且这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细节，谁会闲着没事儿往这里看呢？裴文锦看了好几个窗台，但又不是每个都查看。杨小锦对照回忆思索了一下，才发现这裴文锦查看的窗台也有讲究，都是盯梢位置的视野死角。如果有人发现盯梢位置后想要悄无声息离开别墅，那就只能从这几个窗台翻出来。看裴文锦这样子，对方分明胸有成竹。之前杨小锦还在想，为何两个盯梢的暗桩会留出几乎60度夹角的视野盲区，这也太不专业了吧。明明一前一后就可以在远距离将整栋别墅尽收眼底了呀。结果杨小锦现在才明白，这本就是对方留下的一个陷阱。裴文锦慢慢走向任小素出入的窗户厨房，他细心地观察着上面的浮灰，像是要把脸都贴上去似的。杨小锦默默地看了任小素一眼，随时准备拔枪射击。只是下一秒，裴文锦微笑着抬起头来说道， 哼，看来各位真是奉公守法的好医生啊。 那窗台上没有丝毫的痕迹，因为任小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陷阱了。杨小锦知道任小素从厨房翻了出去，所以当裴文锦开始查看厨房窗台的时候，他确确实实为任小素捏了把汗。然而结果是裴文锦无功而返。如果不是这么多人看着，杨小锦都想给任小素鼓掌了。这才是他熟悉的任小素啊，永远警惕，谨慎到底。在此之前，杨小锦初见任小素的时候，任小素就始终保持着冷静。当杨小锦回顾靖山之行的时候，竟然会有种感觉，谁死，任小素都不可能死。可是后来任小素成为了超凡者，便有了些许的松懈。就像是一个人突然得到了一大笔钱，然后总会无意中有些漏富的举动，内心也会有一些膨胀。任小素不是圣人，他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心态，甚至渐渐会习惯用力量去解决问题。再准确点说，是得到了力量之后，他性格之中的勇猛的一面被放大了出来，例如那七次感谢之时的果决。后来在圣山之行中，任小素因为颜六元的关系甚至显得有些冲动，这让杨小锦不得不出声提醒对方保持冷静。但杨小锦也发现，自打他提醒过之后，任小素便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了。圣山之行后期，他都能隐忍地等待时机，而后跟随三一学会出行，任小素都能警觉且及时地发现逃兵与孔氏侦察部队，未雨绸缪地应付掉忠贞的身份甄别。现在任小素夜晚出行连这么点细节都要确保自己不会犯错，杨小锦确定那个熟悉的任小素终于回来了。这是得到力量之后的成长，心态截然不同。杨小锦相信任小素已经在谨慎与勇敢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这时王晶看向裴文锦疑惑道， 裴处长刚才在找什么？ 哦，没什么。 裴文锦笑了笑，然后对外围警戒的手下说道， 说对吧，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排查，看来今晚是睡不成了。 说着裴文锦干脆果断地离开，甚至连原本的两个盯梢暗桩都给带走了。直到此时，任小素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且确定裴文锦对三一学会只是怀疑，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说实话，任小素现在有点厌烦王胜之这个安排了，虽然混在三一学会能让他更加隐蔽，但王晶这些人实在不该莫名其妙地卷进战争之中。任小素做出了决定，正式的医学交流只有七天会议，他会说服王晶在七天之后立刻离开，然后他再悄悄潜入31号壁垒继续营救王韵的计划。这样一来，王晶等人就不用受到波及了。到时候就算把这孔氏给搅得天翻地覆，任小素也不用再束手束脚， 然而任小素不知道的是，就在今晚，北方火种的作战部队已然开始了新的作战计划。而在更北方的地方，还有一个新的敌人正在等待一个时机。这时王晶对惊魂未定的所有人说道， 大家都进屋去吧，我知道你们有很多话想说，咱们进去再说。 所有人回到温暖的屋中，每个人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我现在确实有些后悔带各位来孔氏了，不是说我打算放弃医学交流，而是当下局势确实不适合带着各位以身犯险。在这里，我要向各位道歉。 说着，王晶竟是给所有人都鞠了一躬。任小素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您并没有错，不用这样。 司马刚看着王晶，笃定说道， 其实也正是跟您出来这一次，才明白您和那些前辈们为了医学进步付出了多少努力，我不后悔，反而更加坚定了。 我也不后悔。 我也是。 王晶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重压之下反倒将这些人内心里的那团火给烧起来了，他突然笑了起来。 能与各位共事是我王晶的荣幸，各位早些休息吧，明天还要开会。 说着，王晶身板挺直地回了卧室，一点都不像是60多岁的老人。而其他人看到他的背影，也振作了一些。任小素忽然觉得，一个人身上的力量会点燃另一个人，而后凝聚在一起，发光发热，就像是星火燎原一般。其他人也都各自回了房间，只剩下孟楠、梁策、任小素、杨小锦四人。任小素看到孟楠缩在一处沙发的角落没有回房间，这分明就是缺乏安全感的特征。他对梁策说道， 别说没有提醒你，现在就是机会了，抓住就能看见希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